福利了，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领健步鞋，只要您年满50周岁，认可瑞麟品牌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报名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这鞋子啊，直把命后非常柔软，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。 弹力很好，不压脚捏，饭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。 好穿好脱，不用弯腰系鞋带，公园溜啊，真是少不了。 是的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，特别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，柔软舒适，轻便方便，鞋前有 0.5 到1厘米的空间，大脚趾与鞋面接触舒适，不勒脚背，重量分布均匀，走路跳舞更轻松。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，认可瑞麟品牌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，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。 好多朋友不相信，说怎么可能，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钱，更何况是中老年专用，一个电话4007106108就免费送了。是的，我们不断重申和强调，本次活动是瑞麟羊奶作为赞助商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一次公益活动，只要您年满50周岁，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，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。但是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名额稀缺，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瑞麟羊奶，中国好羊奶，春季健步走活动唯一冠名赞助商，多年信誉品牌，好评无数。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身体也需要多多关注。早餐来一杯瑞麟羊奶，均衡营养，活力一整天。临睡前一杯瑞麟羊奶。 瑞麟羊奶纯正好羊奶，浓缩就是精华。现正在举行公益推广赞助健步走活动，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免费发放健步鞋，只要您认可瑞麟，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新朋友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进行报名，都可免费领取一双。 目前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的报线当中了， 是 已经领取过的朋友呢，请让出通路，每位朋友呢凭借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码限领一双。 是 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，可以提供相关证明，为了防止秩序混乱重复申领，特此说明，倒计时最后两分钟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、提醒各位，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数量有限，送完活动立刻截止，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吧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有朋友到现在还在质疑是不是免费的，有没有隐形消费，大家别着急上火，就是免费领取，全程免费。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大赛唯一冠名商，免费发放健步鞋，就是免费领取。健步鞋专为老年朋友设计，穿着舒服，鞋面宽松，双脚释放，贴合足弓，并采用防滑鞋底，保证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。大家赶快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八报名，也欢迎您多多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来报名， 是 全程免费。 对，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稀缺名额速速领取。目前的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由于线路满线未接通的朋友呢，也不要着急，只要您是拨打过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电脑呢都会自动记录，客服稍后会统一回拨。媒体把关，信誉保障的瑞麟羊奶公益推广，免费送健步鞋，不能犹豫，听到就得立马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倒计时最后的一分钟， 喝品质好羊奶，迈开大步走起来。推荐多年好评无数的瑞麟羊奶赞助公益健步走活动，只要您年满50周岁，认可瑞麟品牌，愿意推广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，都可以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，没有任何门槛，就是免费领取。 是的，轻便防滑柔软舒适，专为老年朋友打造的健步鞋免费发放，活动最后3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参海参的活动啊，太火爆了。有朋友就说了，海参我们当然知道是野生的好，自己泡得更安全。听说今天1000多块钱能吃小一年的时间，那肯定比外面便宜太多了。 嗯， 还有朋友说啊，听你们的推荐，海参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下手，没想到马上要涨价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 解释一下啊，其实了解我们产品的朋友都知道，鲜芋仙厂家和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了，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。之所以能够合作这么久，就是因为品质过硬。鲜芋仙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自由生长周期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，水质好健康，是大家都很推崇的食材。但是因为生长周期长，海外运输成本提高，市场需求量大，涨价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。 对呀，再说您去商场逛逛看，但凡是标有野生海参字样的专柜至少得3-4千左右，更何况鲜芋仙还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含盐量低，泡发率高，3盒600克120多头的淡干海参，要是隔天吃一根的话，至少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，划算到每根只要15块钱。但是遗憾的是啊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享受15块钱吃海参的机会了，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15块钱就能吃上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您去星级酒店看一看，一盅海参羹至少都得100来块钱，而且是一人一粒的。但是今天15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吃到野生海参，虽说野生的没有养殖的肥大啊，但是深海里的自然环境、自由生存、自行觅食的情况，使得鲜芋仙的海参，它的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以及16种的氨基酸含量都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今天将是最后一次享受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4816的朋友订购了5套，说平时工作太忙了，一直都是老妈买海参给我吃的，那今天我也想给他们老两口啊订几盒海参吃吃。 还有5713的朋友订购了4套，说儿子喜欢吃海参饺子，又鲜又嫩，特别爽口。只是听说啊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享受15块钱吃海参的机会，觉得很可惜啊。请您相信啊，我们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子，也不愿意为品质内疚一辈子。鲜芋仙的品质您放心，所有的质检报告、海关报关单以及企业营业执照一应齐全。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。但唯一遗憾的是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199元订购3盒野生淡干海参的机会了。所以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赶紧来参与活动了。 导播提示，目前已经有123位订购成功，最后一天享受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，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有朋友说，我也想尝尝野生海参呢，只是不会做怎么办？告诉您啊，海参虽然属于高档食材，但是做起来和普通食材是一样的，炖汤、爆炒、煮粥、烩菜、拌馅儿、摊饼子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特别简单。 是的啊，都说会泡海参就会做海参大餐，所以最后一天的推荐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，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，一煮一焖，想吃 Q 弹劲道的，想吃好嚼易烂的，完全可以根据焖煮的时间来决定。操作简单，泡发更省心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，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今天花1999块钱订购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，就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一床，光赠品就已经1800块钱了。但是今天连同一年装的野生海参，一共才1999元，这是涨价前最后一次福利了。所以加油，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你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单雄信为了查处劫黄冈的主犯，夜走小孤山长夜林。程咬金不知是计，那边一喊，他催马就拦住楼兵的去路，口念劫道歌要劫单雄信，这个乐可就大了。单雄信竟劫别人，今天有人劫他，觉得挺有意思。他带这边人呢，虽然穿着老百姓衣服，都是喽啰兵啊，有经验呢、啊、一看劫道的就一个人，行，你有本事，你是死催的。队伍一停，立刻把大车小辆和驮东西的垛子圈在一起。圈完之后，山上头目围着这些东西一个个拿着兵刃脸冲外，怕什么呢？怕树林里再有人来抢受礼。单雄信领着几个人提马来到队前。单雄信说，我今天呢尝一尝被劫的滋味什么样。着单雄信觉得窝火呀，想我是天下总瓢把子，被个罗成扎了两枪，伤虽不重，我的心疼啊，我没面子。也就是啊，我换第二人呢、啊、这个总瓢把都当不成了，一个娃娃我都战不过，你说我还怎么能当都头领呢？这回碰着劫道的，好，我拿你出气。这回程咬金要倒霉。单雄信往对面一看，周围楼兵举着松名字看得清清楚楚，看罢程咬金，单雄信倒乐了。哎呀，我这脑袋呀长得就够难看的了，十个人得九个人吓跑，我要不长这个脑袋这个脸儿，我当不了都头领。眼前这个人呢比自己长得还凶，比他高一头炸一臂呀，白露头，大下巴，大嘴叉，红眉毛，两个眼珠子耷拉眶外，叽了咕噜要掉下来了。大白露头，垫脸，珠眉，连鼻络腮，胡须压在钢针响网，胯下一匹斑豹铁花流，最可气的是肩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月。就凭这个相，谁见着也得吓跑，真是够十五个人看罢了月。我逗逗他，他摘下叮叮拉牙棒，朋友，你是出入道吧？合字并肩字，合字并肩的什么样？就是并肩的，咱是同行啊。告诉他我也是劫道的，老程懂不懂？他故意不往那说，合字哈哈哈哈，我是海字。他一边说心里琢磨，哎呀，感情这杨林当初也当过响马，还会说黑话呢。嗯，我不能让他唬住，我捡大的说，爷爷不是河字，我占海字。朋友，我们都是线上的。去去去去，我是绳上的。山丘一想，这位怎么全都不懂啊，他哪知道程咬金拿他当杨林了。嗯，强盗，你家住哪里，哪座山寨？我在程咬金一想，我在汝南庄游郡打甲，我的家在斑鸠镇，还有三间破草房。不能说，说出来这老杨林准得兵围汝南庄啊，那我娘不就受罪了吗？我编一个蒙我他。他冲单雄信一落，你问爷爷在哪里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嘎咕山嘎咕寨的山大王，我姓程名达，字幽金呢、啊、上次劫了黄冈我花完了，今天又来接你这第二伯来了， 我问你，你压的是不是黄杠？是啊，全是黄杠。好，今日黄杠爷爷要点你喽。他这斧子扛在肩头，斧转朝前，所以他不用举斧子，只要双手往前一顺，处你。三棱透甲锥奔着单雄心的眼睛扎了过来。单雄心吓一跳，心想这位怎么连打仗的规矩都不懂啊。哦，这就来了，赶紧拿取丁丁狼牙槊，刚往外一挂，结果没挂着，大槊挂空了。程咬金斧转一压斧头，唰，力劈华山，奔单雄信的头顶劈下来。单雄信急忙横槊架斧子，哪知大斧子变招了，顺着槊杆一划了，小贼消手吧。啊，单雄信吓得赶紧抬左手，哪知道这斧子走空了，他把斧子贬过来一翻，个还有这只手呢。单雄信左手抓住斧杆，把右手抬去了，暗想我练过斧子没有这招啊，他正琢磨呢。老程大斧子奔着单雄信耳根子砍来，掏耳朵呀。单雄信急忙锁梗藏头，大哈腰，稍微晚一点，噗，把头巾上的软翅削掉一个。单雄信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两马一错蹬，老程的斧子来个海底捞月，喊了一声海魔。单雄信不知道魔哪儿啊，刚一愣神儿，这马脑袋砰被削掉，飞出多远呢、啊、哭丘马一躺下，单雄信被摔在地上。程咬金乐了，成了，黄冈接进来，嗨，举斧子要砍单雄信。单雄信躺在地上，心想完喽，把眼睛闭上。就在这阵有人大喊，哥哥别砍别砍，是自家人。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，远处飞来一骑战马。程咬金赶紧收斧子，回头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尤通尤俊达。尤通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？原来老程每天骑马出来，尤俊达起了疑心了，我这哥哥天天晚上出来要干什么呢？他说他消过神儿，大白天不消过神儿，就等晚上一定有事儿。今天晚上跟到林子，恰恰遇见程咬金跟单雄信对话，他没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也藏心眼儿。你看别人都服单雄信，尤俊达不服，他合计单雄信呢，平时你说话就瞪眼，认为你天下无敌，今天也让你尝尝程咬金斧子的味道，免得以后你再吹嘘。当老程把单雄信的马给抹了，心中大喜，可是要砍单雄信他可害怕了，冲出树林拦住程咬金。哎，我说俊达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尤俊达没理他，来到单雄信近前，下了马用手相搀。哎呀，总瓢把子，你受惊了，你怎么和我哥哥打起来？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可就完了。这话说的也够损的。单雄信稳稳心神，站了起来。尤俊达，持斧的人是谁？啊、哦，沙二哥，这是我新结交的好友，姓程，名咬金，号叫志杰，有个绰号叫神斧匠。你们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。哎，咬金哥哥，你过来过来。哎呀，你怎么和我二哥打起来呢？这就是我常提起来义薄云天的上二爷，快见礼。哦，程咬金倒吸口凉气，他就单雄信呢，我怎么和他打起来呢？急忙下马 上前施礼。他们施礼心里琢磨，刚才牛俊拿说我什么什么将，神府将，哈哈，我有外号了。他赶紧抱拳，单员外，失敬失敬。单雄信倒挺喜欢这个人，这时齐彪等人都过来见礼，单雄信把脸一拉了，刘俊达，今天你们劫我这个假的，那么头一波真的一定是你们劫的，你必须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我给你们消了案，如果不实说，你现在犯了咱们陆林的规条，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，二次又作案，我可要通知大伙给你乱认分尸。要依我说，你快说实话，你劫的黄杠在哪儿呢？放在什么地方？尤俊达一些啊，我不能承认，我要一承认，劫这波黄杠给他一份没什么，我背着他二次作案犯死罪。哎呀，哥哥，我没有啊，您误会了。程咬金这才明白，单雄信是为头波黄杠来的，拿这个假黄杠把我们哥们引出了，还追问那波黄杠。他一合计怎么办，承认不承认呢？尤俊达说，二哥，您说这话我不懂，我已经洗手不干了，甭说这64万，就是640万，我也不能瞧着眼热呀。你问问我这咬金哥哥，你说我们冤不冤？也不知道是谁把这本买卖给抄过去了，愣报名叫程达尤金。我这哥哥叫程咬金，我叫尤俊达，他们是诚心给我们哥们儿栽赃，我们冤枉啊。单雄信说，不对。哎呀，哥哥，没错，你打听去吧，不管谁说我们做的，要有证据，我情愿领咱们陆林的处置。单雄信不信，追根问底，尤俊达至死不承认这件事儿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急了，一把把尤俊达推到一边。哎，小尤啊，没你事儿。嘿，姓单的，尤俊达怕你，我可不怕你，我没在你那标明挂号，不算你的人。你不是问吗？那我叫你明白明白，劫黄杠的是谁？好，那你说。在一旁把尤俊达可急坏了，心说，老程啊，你可别说呀。他吓得直哆嗦，程咬金连看都不看。姓单的，你别吓唬人，这个黄杠不是我们劫的，要是非逼着问不可，不依不饶，好了，这黄杠算我劫的，你能怎么样啊？尤俊拿一下还行，他没胡说。哎，哥哥，你少说两句，上二爷，我再说一句，你想啊，我要真把黄杠劫了，还不在家忍吗？能够劫第二波黄杠吗？这是因为我这个哥哥生气，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，故此每天夜里出来寻找劫黄杠那伙人，没想到今天遇见您了，这不双方闹了误会了。单雄信哼了一声，嗯，那我再问你，秦伯母的寿日你去不去？我哪能不去呢，到时我准到。好吧，这黄杠是不是你劫的，将来我一定能查得出来，那您到我家里坐一坐吧。不去了，我们还赶路呢。齐彪也说，俊达哥哥，你可不要误了啊。尤俊达说，不会的，哪能误了呢，这是有人给单雄信牵过一匹马，单雄信换了马匹，吩咐众人押着银两往山东济南大道走去。尤俊达见他们走远了，问程咬金，哥哥，你晚上出来究竟要干什么？程咬金想，我要单人战杨林。我能告诉你吗？叫你糊涂吧。他撒了个谎，哦，我 我成天吃饱了蹲镖没有多大意思，既然咱们日子是活着过，我想出点力再弄两份买卖，咱们不是找个零花钱吗？嘿，你真是我好哥哥呀。你分劫谁呀？你怎么能劫那个主啊？今儿我要不出来，这个事儿可就糟了。 什么糟了？ 今天你不应该来，你这一来把我的财路给断了，你要不来他那东西全归我了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佩服你。哎，好好好，行了，咱还弄匹死马呢。 对， 天亮了炖马肉吃去。走，命人把死马抬回去，回家炖马肉去了。程咬金、尤俊达也准备礼品奔山东，回头说单雄信，一边走一边生气，这几天我怎么这么窝囊呢？王伯党、谢应登等人就劝上二员外，你也别放在心上啊，罗成不是外人，这个程咬金他是个生个愣子，不是咱的人，你跟他有什么气呀？他是个浑人。算了算了，咱们到秦二爷家拜完寿，有什么事再说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历城县，尤通、尤俊达和程咬金也备了份厚礼，离开武南庄，来到了秦母家。到了秦母寿诞之日，哎呦，这济南城都热闹了，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，那还了得了。秦琼各种朋友都到了，因为人多，把朋友们安置在他的内地贾运普开设的贾柳楼，又请来县里的好朋友樊虎、联名同威、同猛来帮助招待客人。这四个人是在衙门里当差的，跟秦琼是好朋友，不过是吃官饭的，和绿林人是水火不同炉啊。你想啊，上千号人来呀，秦琼素日为人好，结交很多朋友，做了很多善事，不敢说修桥补路、济困扶危，你这么说吧，他照顾了很多绿林朋友，趁着老贾家有事儿，都想到这表表心意。人一多事儿就多，难免有口角，那些个摩擦我不说了，因为在《隋唐演义》说清楚了，单表到了拜寿的时候，这些朋友仨一伯俩一伙给秦母磕头，秦琼在旁边赔礼，拜寿已毕，在贾柳楼拉开了桌子，调开了椅子，这些朋友开怀畅饮。这些朋友啊，什么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呀，什么样都有，其中两个出家老道，一个姓魏名征，字玄成，另一个姓菊名吉，字茂公。这两个人足智多谋，为人仗义，胸怀大志，对秦琼有恩。想当初秦琼被困潞州天堂县，得了重病，多亏两个人医治才得以活命，是秦琼生死好友。这两个人眼看着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众家反亡，揭竿而起，他们两个人就想联络天下朋友反隋起义，可是没有机会。今天呢，各路朋友寄居贾柳楼，可谓群雄际会，这俩人就想趁此机会起事。就这样，他们给贾母拜完寿出来，奔贾柳楼，众人都走了，魏征和徐茂公留在最后，他们把秦琼叫过来。秦二爷，家里挺忙，你何必又到贾柳楼呢？啊，家中有我大哥照应，这些好朋友千山万水来到济南府，凑到一起不容易呀，我呀离不开呀。哦，也好，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二位先生，你我之交是多头之后，有什么不好讲的呢？徐茂公微微一笑，这样的盛会真是千载难逢啊，难道我们就白白放弃这个机会 不成吗？哦哦哦，秦琼机灵打个冷战，心想，这个老道莫非暗示我要趁此举事举旗反隋不成？哎呀，此事不可造次啊，虽然现在人齐了，可是太仓促了，时机恐怕未到。在这省城重地呀、啊，就咱们这几百人，不到一千人，轻举妄动，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，搭上大家的性命。想到这说，二位道长别忙，你容我呀再想一想行不行？徐茂公一想，你我身份不同啊，你秦琼吃官饭的吃饱了能拖得起，这些穷弟兄拖不得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乌梁天尊，秦二爷，我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何不趁老太太寿诞之日，咱们弟兄寄居一堂，实在不容易，莫若我们大家结拜生死之交，结为金兰之好，这样成了亲哥们亲弟兄，一旦有事儿，也免得人心不齐呀。魏征点点头，这个主意好，秦二爷你说呢？秦琼为难，可两个老道一边一个这么说，又不好意思驳面子。哎呀，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不好出头倡议呀。哎，道长，你能说会道，还是你们提议为好？我呢，支持，怎么样？魏征也说，这出戏，徐茂公啊，就由你唱了。好，我唱就我唱，我还不怕事儿。就这样，他们又来到贾柳楼，四位知客一让座，众人一看秦琼来了，呼啦都站起来了。二哥，我们讨扰了。二哥，你到我这坐。二哥，快来来来，咱们进呗进呗。二哥耶，分手这么多年，我们想你呀。秦琼有人给让个座位，站了起来。诸位亲朋好友，你们远路而来，我秦琼过意不去呀。我谢谢你们了，祝你们各位诸事顺利。来，我给各位斟一杯，我算谢席了。说完拿起酒壶，斟了一圈酒，端起酒杯，诸位请酒，请干喝。就这样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，这才站起身来演出一段歃血结盟，四十六友结拜反山东，打济南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馆。